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用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拜拜， 再见，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哇，这配上你这句话，加上这个音乐前奏，这个烦恼得多大？ 感觉要去吃火锅，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下班快乐啊，我们娱乐最王牌啊也是现在登场，欢迎大家收听，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送上开场曲《二十一世纪当我们还年轻时》， 刺猬乐队。 开场就这么造起来，大家的目的地就不是回家的方向了，我总觉得 可以把目的地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帮你参谋一下放什么样的歌合适。 星期三总是开心一点啊。 可以，这个嗓子可以 磨着了我。 那按这种状态，可以吃一个微辣或者中辣的火锅。 那就这嗓了啊！然后二十一世纪，当我们还年轻时，我希望这种forever young 啊，这种永远年轻的状态，可以也给下班路上有一些疲态的朋友稍微充个电啊。 这也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持续锁定我们 FM 九七四。 说的我们跟一充电桩似的啊！ 我们还真是免费的， 这可不是嘛啊！好了。娱乐最王牌，要跟大家大声说一声下班快乐哦。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进入到莫福的天气了，然后呢，其实夏天已经是倒计时了啊，所以其实听着歌的时候，我觉得希望音乐可以稍微帮我们疏解一下心中的那种闷热的感觉啊。 这种闷热也是因为还是有雨嘛。 对。 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雷阵雨，所以提醒朋友们，没什么事的话，下班早点回家。真的有安排的话，记得带好雨具。 对，还有戴口罩啊。 明天的时候北京是以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为主啊，所以应该我觉得还是相对今天会凉爽一些的 所以摇滚的歌放在今天，明天放点抒情的。 在坐这里要带你一起去旅行，收起了那些坏的脾气，决定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了， 还要我们的片花再来一遍。 哎，等会儿吧，时隔好几年，其实今天终于看到一位我们熟悉的歌手又发新的专辑了。 对， 这是这个默默吴莫愁。 大家可能从10年前，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届。 对不对？他算是第一届的比较亮眼的选手之一。 是啊、然后呢，曾几何时吧，或者曾经有一段时间，其实还是属于大家讨论的那个热议的话题中心。 没错， 觉得说，哎，像这样的风格，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什么的啊？ 就是他俩还真的属于当时，一个是《中国好声音》这个比赛属于一个现象级的，大家觉得这个综艺节目一下子让很多素人和草根能够登上舞台， 是 关注度非常高，所以从那个里面走出来一些的选手。个性独特的，然后外形和嗓音又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这样的人真的很值得被关注的。 但是这可能也会是选秀歌手之伤啊，就是说会造成对他们的一些阻碍。 嗯， 因为你从当年那个充满一个流量的一个光环下面，然后呢，哎，突然当这个光环今天散去的时候，怎么去找自己的真正的风格和定位呢？ 嗯， 真正走出这个光环又能够去重新找到定位的人其实并不多， 少之又少。 对，所以说吴莫愁其实从2014年的专辑，包括2017年是不是还有一张啊？ 对，2017年有一张专辑、叫做 More Real 啊，后面这个很少的，就真的有专辑了。而今天呢，他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专辑《盛开》，发布了首播同名的主打歌啊，也就是叫《盛开》了。所以说，专辑的其他的曲目可能会陆续的发布吧。 对。 啊， 慢慢的一首一首的发也是现在的一个风格，所以在我们的专辑还没有完整的看到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张全新唱片的一个官宣的企划。 好的，来听听看专辑的官宣是怎么说的。 吴莫愁2021全新的专辑《盛开》，他选择回到了最初，也不再日复一日不停地追赶周遭，于是呢，这一次他选择好好的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在。 嗯，《 盛开》的专辑呢犹如一本私人日记，描摹出最真实的情绪和感受，剖白一下曾经的盛名之下其实害怕的那种状态，坦率直面自我，开诚布公，众生与共。所以《盛开》呢是用音乐撕开曾经的伪装，终究它像花儿一样开了， 想开了啊！我们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来自于吴莫愁的同名专辑啊，就是叫做《盛开》。哎 ，sorry 啊，是吴莫愁的这张《盛开》啊，同名的歌曲。 走进了茫茫人海，寻找一种爱，用一个眼神就解开，安慰我灵魂里灰色的地带。我这一个小孩一直在寻找，一直等待，等待有你的未来，快抹去我眼里去知 说实话，今天下午要就是测评这首歌，我们自己内部测评的时候呢，我先打开了他的另外一首之前的歌，叫《冲一波》，那首歌听了我简直就鸡皮疙瘩爆起，那时候觉得啊，怎么就是我错误的以为那是新歌了，我忘了那首《冲一波》的歌，听哎。发现是2018年的一首单曲， 嗯，就是一晃也是3年多过去了 啊，所以说就怕对比啊，一对比就发现这首还不错， 嗯，哦，就是原来重点在这里，我领会了， 因为那首就是很刻意的，就是玩电音的感觉， 嗯嗯， 冲一波， 哎，你继续 冲一波。 我一下想不起来那首歌怎么唱了，你不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两天在聊有一些歌手他曾经都所谓的走过弯路，就是不停地在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呢在试错，然后慢慢地去躲避自己或者规避自己不擅长的类型。 对，所以说这张专辑叫盛开嘛，盛开不是说绽放，有的时候可能是你 就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一朵花盛开了， 就 是之前一直包着啊，一直可能很拧巴的状态，但突然想明白的感觉。 哎，对，这个感觉我觉得是最自然的，因为花盛开是自然的一种过程。 是，就不要太刻意的去追寻某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所以这一次的吴莫愁呢，就没有让你就是听到他当时出跳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标签，反而是一个很认真在唱歌的人。 就好像从当年从好声音走出来的时候是以所谓的女孩当中的另类怪诞的嗓音来著称，但现在呢就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的怪异，没有那么的另类，但是呢好像唱的还挺舒服和自在的。 那你今天给出的这一票是 还没有达到上传的音效。 那你前面说那么多好话干嘛？ 那我坐在这儿是吧，那我得总得说点什么吧。哦，我的意思是说还没有达到一下子就是让我觉得 我 内心的花盛开的感觉。 你这个感觉就像是人家跟你说点好话，一个男生，然后你在这说了半天啊，你很好，你这个人这个那个但是 sorry 他们现在在这个好声音的这个小导师上面不是也是这个状态吗？就是总得对唱歌的歌手说点什么，但是呢还可能根据自己的内心的距离有那么一丢丢差距的时候， 我跟你说 可能就不转身。 这个在职场也是一样的，我就特别害怕别人前面比如跟你说一堆好话，就是前面说啊，你看啊，你是这样的，这样啊，你其实有这个优点，这个优点，这个优点，这个优点，但是 可是呢， 然后后面的话呢，你就是自己脑补吧。 我觉得这挺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也好，或者在华语歌坛摸爬滚打了十年，因为他，你想2012年马上到明年也出道有十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他总得有一些经风雨的心态，才可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歌坛之路，要不然的话全是好话，怎么可能呢？ 啊，行，别找不了，你就给人删了吧。 那你呢？ 上传啊，对，支持一下，毕竟他也做客过我们的娱乐综合。 这一点担忧我没有。 没那么现实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啊还不错，相比他之前那个感觉，我觉得至少他这一次没有让我太失望。 我是觉得其实吴莫愁的嗓音特点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只不要不要故意的做作去唱就好了。 这首呢， 律动已经赢了， 哎，就是陈伟霆。 属于这里，不用去哪里，用我测试未知的距离，用你的游戏有磁场的魔力，不用在意正气或负极。 是来自于 William 啊， 威廉陈， 陈伟霆的新歌 Dear Future Lover。 哎啊，明显就不是唱给这个像我这样子的男生听的。所以啊，我觉得陈伟霆确实是很帅啊。 对， 然后唱歌呢，就包括他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整个编曲啊方向还是不错的。 对， 感觉还是律动感啊，就是整个的那个气氛都很好， 轰到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首歌。据说 MV 里面他有滑旱冰，可以去看一下哈。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 我上传， 我这是我 哎，你不能这样啊！ 这是对自己 你来操作机器，就是就放那么多遍删除的音效，我抗议。 可见我对陈伟霆有多大的意见。 不是，就是可见是他在这个外形上和这个实力上是成为你与你匹敌的对手， 是我无法越的鸿沟。没有，我是觉得对这个陈伟霆可能对于很多女生的歌迷来说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嗯，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陈伟霆他帅不帅？ 帅啊， 他就是长在你的审美点的那种男生吗？ 不是因为外形，我是觉得他有的时候语言也特别的诙谐和幽默。当然，这个诙谐幽默一部分来自于他说的不太好的普通话 啊。 然后，而且他很，就是很愿意配合一些搞笑的画面。我那天看了他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叫《蒙面舞王》，就是其实他跳舞的时候也会觉得他很帅。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语言，又让觉得很多时候不造作，也愿意去表现自己不够完美的一面，这个人就很真实。 是，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很多男生就会这么回：你看你喜欢这人， 嗯， 什么陈伟霆啊，这个那个的， 嗯哼， 啊，就是，哎，外表帅气，然后呢，怎么可爱，什么什么跳舞， 也有才 呀，哎，要先不说这个，你能不能有点内涵？喜欢一个，比如说。是吧，葛大爷，至少怎么着也得是个沈腾吧， 或者像黄渤这样拿个影帝之类的，是吗？也行，都可以。只不过你刚刚问的我是帅不帅嘛，所以我在帅道路上给你多聊了几句。 哦，开玩笑，我觉得就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就拿梅西来说，很多人我会发现，哎，不单单是男生啊，就喜欢踢足球的朋友，喜欢足球的朋友喜欢梅西，很多女生也喜欢梅西，对吧？ 嗯嗯， 因为这件事情呢，昨天啊，其实前两天一直开始发酵， 嗯， 一直到昨天的官宣。加盟了这个大巴黎哈，然后现在还在讨论说，哇，新的大巴黎的这个阵容将会是什么什么组合。 嗯， 然后呢，巴黎圣日耳曼为梅西提供的年薪是多少？税后是3500万欧元。 哇，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哈， 折 合人民币是多少？ 好，所以好吧，就是我放弃之前说让国安这个引进梅西的要求。 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在想说，哎，得了，终于尘埃落定了， 嗯， 白洁心里面也不闹腾了，我们也不为这个国安惦记着了。 是， 当然也看了一下大概一个新闻的来龙去脉，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因为薪资方面没有谈妥。另外我发现梅西是一个好儿子，就是特别听爸爸的话 啊， 就他爸爸在这个促成他跟巴黎圣日耳曼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当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嗯哼，反正他的这个巴塞的这个岁月结束了，对于自己效力这么久的一家俱乐部，几乎是自己的青春完全贡献在了这里。 嗯哼， 我想肯定对于梅西的心里面呢，他的眼泪或者说他自己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吧。 嗯， 也不知道他对老东家会有什么真正内心想要去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有关于老东家的话题。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周三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跟各位互动的话题。我看到聊天室里有人说，从一而终的目前为止只在一家单位上班，退出群聊了 啊。好，把这首歌送给梅西啊。 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春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人生的记忆，只有他。 由细菌翻唱本多路的歌《美丽心情》，送给梅西啊。多余的冬季啊，那个纠结的状态过去了， 嗯， 现在尘埃落定了，就是加盟了这个大巴黎， 嗯，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老东家不一样。对于梅西来说，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个所谓的老东家呢，其实是一个成就自己的地方。 没错， 可能还代表着你的青春，有的可能这个老东家是一个转折， 嗯，就是你可能会起飞了。 哎，对，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看梅西他现在在大巴黎确定他，我刚才有朋友发这个图到聊天室啊，说他穿的这个球衣号码是30号， 有什么讲究吗？ 为什么是30号呢？嗯、是因为当时梅西其实在21年前在巴塞罗那首秀的时候穿的球衣号码就是30号、 啊、希望能帮他找回初心。哇，这家厉害俱乐部厉害厉害。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呢？就是他选这个30号的时候，是因为想借这个当时在巴塞的这个起飞的，就是启程的时候的好的一个状态和运气，还是说他是留恋过去呢？ 我觉得可能俱乐部会说，你看，即便说你跟巴萨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在离开巴萨之后作为感觉是结束了，但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希望可以重塑另一个辉煌，而另一个辉煌可能跟你原本的就是那些经历没有多大的关系，希望你能够摆脱掉那些曾经的束缚。 我多少可能会有一些理解，我可能他也是个重情之人。 嗯， 比方说你看我那个时候刚刚来，就是到北京电台来工作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们刚到搬到中心的时候，你看我那个工位号、嗯、上面就写了三个数字101， 特意挑的吧、 哎、后来后悔了，太前排最前排， 就是距离门口太远、 哎、谁过谁打招呼。我们的娱乐总排，我们今天一边听歌啊、下班路上一边聊天，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老东家 啊。你想对老东家说点什么啊？ 哎，你不觉得就是考虑到这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继续回到娱乐装盘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刚刚不小心聊冒了的戴毅， 是吧？啊，是没事，冬梅 啊，对，就是这、 习惯了。 不，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啊，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配合。 哎， 就那一瞬间没有看到这个时间即将进广告的时候，就特别想把一个自己想追着问的问题问出来。 嗯，着急了。 对， 没事哈、你这没事，请大家吃茴香面，我们可以原谅你。 我希望请吃茴香面的时候，可以像羞羞与羞羞这样说的呀，请他把陈伟霆帮我们请来，因为他说有一次朋友过生日，在日坛路叫来了陈伟霆的经纪人，还是公司的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反正是英皇的一个小领导。然后就把陈伟霆真的叫来了、待了5分钟。他说陈伟霆人真的很好，很有礼貌，可惜当时自己没好意思合影。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就这个语气 好、就是 听出来一些什么感觉， 接受你在我们的聊天室凡尔赛一下。 好吧，戴毅，我觉得我下次可以祝福你，你也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偶遇一个你喜欢的比如说艺人、 我偶遇过周迅 啊、真的、 偶遇过 Will Smith 啊，岳云鹏，这样下次、 可以，就是感觉什么类型的我都已经有了， 是 就是高的、矮的、 什么 胖的、瘦的都见到过了， 都得有，这个人生才丰富，这个经历 是吧？啊，刚才呢，其实我说我们在聊这个老东家的话题啊，戴毅也很兴奋，就差一点就贴着广告一块儿出来了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 好，也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刚刚上线没多久的一首来自华晨妍的一首新歌啊。华晨妍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推荐过一些她的歌，比如拿铁幸福肥啊，包括这个 blah blah blah 对 super woman 啊。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其实那次我因为他当时那个新专的时候去有一个试听会，当时去到他们公司去试听了一轮。现在听的这首当时还是一个 demo 的状态，当时就听那个华晨妍自己介绍说，哎，我就是自己随便给钱，然后就录了一版 demo， 哎，说很好，就感觉不错。我们就听了一下，就觉得哎很清新，就觉得这首歌会，我觉得上线以后效果会不错。然后8月8号的时候中午好刚刚上线，所以今天我们也听听看这首当时听就觉得感觉不错的歌。 好，这首歌名叫做 哎呀，我想你了，因为雨滴亲吻着海洋的光。哎呀，又想你了，因为太阳升起了，太温柔了。哎呀，像融化的冰淇淋，控制不住的甜蜜，这一口忘不了了。哎呀，定是氨基酸作祟，糖分在体内飙升，一想到你就晕眩。哎呀，嘿，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候 是身份调查，不是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路边的情侣太招摇了，哎呀，又想你了。外套口袋里它空荡荡，哎呀，才分开不到一天，相隔了整个世纪，贝多芬也在哭泣。哎呀，少了你天黑了，跟的鸡也不像了，原来是想你了。哎呀，哦，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号 啊，不是，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没有。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听了以后会让人嘴角上扬的一首歌， 表情包之歌。我觉得这里边还能听到微信那个就是发出语音之后 对，然后叹气的声音，哎呀，哎呀还有。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音都有 了，好适合下班，你不觉得吗？就特别适合你在减压的时候，让你听到一些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场景，然后自己可能会说的一些话，哎、表达的情绪， 就像一个女生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日记一样。 嗯， 然后呢，我觉得男生就是听这样的歌也会觉得很开心。 嗯， 就觉得哎，这个如果是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人唱这样的歌给自己，也会很开心。 对，我就确定一下，你还活着吗？ 对。 就这一点真太接地气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后面特别想接另外一首歌、接黄渤那首一月有过去了、 对对对，就他们那种向下走的情绪、不觉得吗？就向下走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挺好的， 七月八月都过去 了 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好像稍显颓废，但是很可爱 啊、就跟我们聊老东家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呢离开之后是神采飞扬，你可能就会聊得很开心，说啊，我终于离开那个曾经的那个地方了。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带着恋恋不舍的情绪离开。 对，刚才有人说，哎，那个101是什么？你是想参加那个创造101吗？ 不，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节目。 对对对。然后马家小胖子问的说，确定不是110吗？ 哦，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体系跨的有点大。 对，没事，大家都得找我什么的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综合台，稍后我们就接着聊老东家，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 嗯， 接下来我们先来推荐一首。主题曲吧，因为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是吧、宣布定档了， 对，这是一个综艺节目嘛，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哥哥什么那个节目， 有是元气满满的哥哥、还有什么牛气冲天的哥哥，反正就是我现在已经觉得这些哥哥们都让我混淆分不清了， 呵，那都是假哥哥是吧， 对，这是芒果 TV 全景音乐竞演综艺叫披荆斩棘的哥哥，是官宣定档了， 对 对, 对, 对， 明天开始每周四周五的12点有一个双更，还接受点播，所以我不知道点播的应该都是小妹妹或者小姐姐们吧， 好吧，反正我们今天要听这个主题曲啊，然后顺便说一下阵容，包括有陈小春啊，张智霖， 李云迪， 对，林志炫， 33位哥哥呢， 啊，言承旭，黑豹啊，面孔、 嗯， 热狗，欧阳靖和盖周岩， 哎，真的不少，所以看完了哥哥们的阵容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你所心仪的，想要去看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的， 对，就是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是，就感觉好像每个人拎出来都能说一说，但是总感觉缺少那么一个，就是你感觉所有人都会为他一定要去看一眼的感觉， 嗯，好吧，我们听听看这首歌，节目到底大家喜不喜欢，或者是不是也会像前两档那个哥哥节目，你们觉得稍有一些油，这个还不得而知，但是先听听看这首还算是比较霸气的歌吧。 Call Me By Fire。 谁在心里默念我的名字，两三个字有多少的力量，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依稀听见了翻涌的海浪，荣耀多少都无所谓，特别的灵魂也特别的追随，It's my time now， 滚烫的灵魂无法被阻挡， Come now， 逼疯的火焰尽情的燃烧吧， Cool ground， 一千零一夜的承诺， It's my time now， My now， 这里像一个游戏，这里有一场奇迹，这里像一个迷宫，这里有一次博弈，请大声的呼喊让我的心感到勇敢，请让我的命运人生能不停被温暖， It's my time now， Yeah I've been around， But the fire in my heart You'll never put it out， It's our time now， Yeah we've been around， But the fire in our hearts No way you'll put it out， 不理冰冻多出巧遇 Who I wanna be， I stand up， 反抗不怀好意的质疑，他们最后一一臣服于我背后的逻辑， It's my time now， 奔跑在火焰之翼， Call my name. Yeah, we break it down. By the fire. It's my time. 这 个歌那么回事儿啊，我就不多不多推荐。反正主题曲嘛，就肯定是会附和一下这个整个节目的主题。 对，很励志嘛，披荆斩棘，肯定要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思想唱进去。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歌一般要看 MV， 对， 或者要看这个主题歌的一个背景，看看哪些哥哥对了哪一句词。 对，或者是他要有这个 dance， 要有舞蹈， 对， 是不是？要不然就会感觉整首歌只是听的话呢，就有一些简单了。 我想看林志炫跳街舞 哦，所以你关注的点是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事情吗？ 比如想看陈小春啊，因为陈小春也会有那种金句。 那我还想听李云迪唱嘻哈呢。 对，反正李云迪别弹钢琴就行。 哦，对，那就是他擅长的东西。 对，就尽量做些不擅长的。 这种类型的节目大家会想看吗？就是这种哥哥性质的节目。 我 因为你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因为很多人很想看这些女性的力量，她们怎么能够在可能经历一段不一样的啊，可能没有那么巅峰的人生状态，有一些这个姐姐们如何去打破自己原有的那个枷锁。 说白了就是姑娘们很亮眼嘛，那哥哥们应该看什么呢？我觉得也想看看他们就是不一样的，或者耍宝，或者有趣，或者斗嘴架，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真正是让我想看到的。 但这种节目就是特别担心，就是他一做不好吧，就我刚才说的，就怕油腻了。就是里面大家都在吹牛什么的。哎，互相男人之间啊，我跟你说之前有一个节目 来来来，快来说说男人之间如果知道一起会怎么样。 我跟你说，就是之前也有一个林国有个综艺节目，就是他是好像三个这个离异的男人放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就其实想希望他们能够讲一些故事的。但是就非常尴尬，就是这种亚洲男人然后坐在一起，你知道他们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不知道这些哥哥们他们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一些 沟通， 很快的，对，很顺畅的这个 社交。我觉得快速的寒暄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 毕竟是艺人嘛。 对 对 对，想你说刚刚那三个离异的男人坐到一起，只要别说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就行。 不，他们就很尴尬，就是三个人互相就是那种假客套，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状态， 都不太愿意去触碰别人的所谓打引号的伤心事，对不对？就你为什么离婚是吧？我觉得上来问这个也是挺尴尬的。 但是那个节目我还真是想看，就是会很有意思啊。 是， 那这个就是不知道他们凑在一起会说什么啊，所以我观察的点可能就是这种。我觉得从男生视角的这种社交属性，他们会聊什么？ 没错。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show down me when I'm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房间闷得好难受。这里到外面走一走，打电话给你，有话要说出口，想要和你一起去外面兜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系好安全扣，你在我左手，背景映着蓝色的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风 想离开这里，到外面走一走，打电话给你，有话要说出口，想要和你一起去外面兜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系好安全扣，你在我左手，背景映着蓝色的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让风吹走所有的忧愁，再播放你爱的那一首。你开车带我兜兜风，感受着微风的温柔，我眼里只有你脸上笑容，当下夜空听一首情歌再兜兜风，我想要靠近你胸口， 兜风啊，好吧，这样的天气一到末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晚上的时候走在外面，还是有一阵凉风吹过脸庞， 嗯， 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就这个早晚温差出来之后，晚上一个是休息很惬意， 相对来说吧， 对，而且很多人也会。就比方说像爱骑行的朋友就会晚上出来夜骑会特别多， 嗯啊，这听上去就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哎，啊，包括出去打个篮球什么的，甭管这个篮球的技术好不好，是不是， 说谁呢说谁呢，啊，是吧，周总出来了哈， 对，我说郭 PD 对，哎，我们那个就你们那天拍那个视频是不是已经正式的上线我们的官微了？ 没有 什么时候能看到你跟郭 PD PK 篮球的这个视频 啊？没有的事儿，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杰伦啊。最近其实在社交的网络上非常的频繁和粉丝互动， 对， 包括和这个 Mayday 五月天的阿信什么，他们就是互动还挺频繁的， 是，然后还透露了不少关于新专辑的一些消息，像昨天他也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表示说弄好两首新歌，MV 也已经拍了两首，但是自己又陷入了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嗯， 就纠结什么呢？ 就是这个歌到底是应该先丢出来，还是等销售好的一起中专辑？ 哎，怎么回到他2000年的状态？ 可能会等到明年啊，这样正好。 他现在这个说话比以前清楚多了。 有啊，有让大家选，你们会怎么选？嗯， 可以啊，我选你转身了，给白洁转身了。 我是觉得。啊，反正这件事呢，期待的久了，可能也就没有什么期待了。 就可能是真纠结吧。 他准备好了，自然会发。 对对对，就可能是真的有点纠结，问问大家的意见，然后希望歌迷可以给他一些小小的提议。所以我们今天音乐藏宝图就拿周杰伦的最近的一首新歌当做我们的一个互动的问题。 请问，周杰伦最近一首发行的新歌叫什么名字？ 哎，是你现在听前奏这一首吗？ 我不知道。我有点微醺、啊、 好了，知道答案的话请连带着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974醉王牌，我们一起喝鸡尾酒咯。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就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蜘蛛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发坐落在桌上，这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冰冷的拉扎刚到中央地，在这海风四方茫目地，古董书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就遇过你，yeah， 喧嚣的海岛躺在 但你是我脚下不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哈啦啦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周杰伦最近发行的新歌叫什么名字啊？可以加你的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怎么样，这简单吧？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题面稍微有点不够严谨，因为最近发新歌就会让人以为是那种近十天或者半个月之内的事儿，应该问的是他就是目前为止，对，上一次发的一首比较新的单曲是哪一首。 一月的风，八月的雨，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你的过去无法参与，但我还是喜欢你。眼角升起的泪光，无边无际的游荡，没下的一记荒唐，庸俗的写在脸上， 犹如一缕阳光，但却觉得感伤，记忆挥散不去，却藏进了我的诗句。 是不是也很适合送给老东家？ 怀念曾经在老东家的任何的一个月份哈，所有的曾经努力过的自己点点滴滴，挺好的 啊。哦，是吗？ 对对， 啊， 对。 你的老东家是哪里啊？ 哎，我想想， 你刚才这段表白我帮你记下了。 我也挺怀念的。我的老东家离北京城市特别远，在海口。 哦，这 非常远，在海口。 居然和那个谁，就是 艾科， 那个谁， 跟那个谁，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你居然和艾科是同一个，就是老东家的城市，啊。 我们是前后应该是间隔了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他比我待的要久，我大概只实习了三四个月。 是同一家电台吗？ 他在电台，我在电视台。你看这个缘分奇怪吧？对，我们但都在海口。 哇，天哪！ 对，他是海口电台，我是海口电视台。 都是吃着椰子这么一路榴莲什么一路过来的， 吃着青补凉过来的。 提榴莲干嘛？好吧，其实我觉得多少提到自己老东家的时候，那个感情会比较复杂， 嗯， 是不是？ 嗯，对， 你现在怎么说呢？尤其是你现在站在现在这个一个啊，我们的现任的工作的这个地点，然后去讲老东家的，你会感觉不太好说。 你还是一个挺情深意重的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工作当做现任和前任。挺好，我们希望大家照这个路数来聊哈。 啊， 我其实想到的就是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周三快乐， 期待稍后的连线环节， 期待他可以对，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希望他闭目当啊唱啊。 天气在上面听着红果冰棍儿，爷爷说看你也没事儿，不如来家里我教你写写大字儿，一进门就闻见你的歌的墨汁儿，门廊升腾满纸巾，藏着一根葫芦儿，红木案上成堆的是往昔纸的杂本儿，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大伯泡一壶龙井，拉上一段胡琴，斟一汤先至于岸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啊，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笔墨登场》啊，之前还真是听得少，今天一听觉得 好听， 挺有味儿的。 对，胡彦斌其实写这种中国风的东西也是有一手啊。 嗯，也算是我们这个很有典型的国风的代表人物。 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哪位呢？ 嘿，请他亮个相啊！ 哎， 你好 ，Hello， 你好， 哎，啊，怎么称呼你？ 啊。 哎呦，哎呦，还来个这样的笑声，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俩喝上了、啊、 这是一个老旦呢还是个小生啊， 咱们人怎么就老旦，人男生怎么就能演 老旦的 角色， 他是这样笑的， 老生 老 老 生、哦、对，老生和小生，对不起， 小生肯定不像，老生吧， 我是老旦， 或者是个铜锤什么的啊，你是老旦， 我是老旦， 好了，这个 介绍一下自己啊、 哎、怎么称呼 啊，小孙， 小孙啊、哦，好嘞好嘞，小孙好啊！刚才其实看你的头像，我觉得也特别的，就是感染我们，因为在一个什么雪山前照的、嗯。 对，然后是感觉他们跟他的恋人在一起，两个人穿了同款的衣服，红色非常的鲜亮， 对， 跟背后的雪山是相映成趣， 好看， 就很有那种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太好了。哎，今天其实也希望你能够一路答题到最后，三题都对，然后呢再送出祝福，好吗？ 好吗？ 好， 加油，小孙！微风掀起一角，手腕高悬，我写一个。三道题，今天的题都不难，希望你能够成功。来，第一题开始了。 坐在台阶，脱了什么愉快的头嘴？我唱。 好嘞。 什么？ 稍等，坐在台阶，脱了什么愉快斗嘴 ？A. 高跟鞋 ，B. 凉鞋。 嗯， 我本来是想唱一下这个调的、 哎、行了，我知道了，结果你这算是提醒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来来来，选一下是高跟鞋还是凉鞋呢，梁咏琪的一首歌 啊，蒙一个吧， 蒙一个吧，好嘞， 凉鞋， 坐 姿态解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 哎，从这个旋律的走向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 不对？ 就高跟鞋，感觉脱了高跟鞋有点怪， 别扭。 他唱的 对， 唱的会很别扭。 所以你看，我刚才也唱的很别扭嘛。 对，故意提示了一下。嗯、 好好，答对了。 好，来听第二题。 黑凤梨， 黑凤梨， 那双莹动眼，嗯嗯更迷人。请问是笑容还是笑声？ 笑声， 笑声， 抢答了。 那这个歌他肯定是熟吧？ 对，非常熟，他肯定熟的是 Beyond 的版本。 好，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呢？修森啊，修森啊，没错，答对了， 笑声啊，回答正确。 好的， 好， 最后一题了，答对今天的小红包以及祝福就可以 get 到了。好了，我们来看听一下啊， 就答对了，祝福也有，红包不一定有。 啊、答对了啊， 好，有， 红包可以有，祝福可以没有。 刚才你，大姨，你刚那个笑声特别像，你刚刚那个笑声特别像那个《天书》什么奇谈什么里面那个妖怪那个。哎、那个感觉 我都哑成这样了， 所以像那个妖怪啊。行了， 天生老妖的小声声。 哎，是这意思。小孙还有一个战友， 我记住你了，小孙、 不欺负你了，你赶紧说吧。 好，第三题、现在我有些什么了？ A 倦了， B 累了。汪峰的花火、 哦、 有印象吗？ 对对对、 就是、我想想啊、 倦了还是累了、 你得唱出来、 这个交给白姐，想当想一这调吗？ 我要飞得更高。 你就蒙一个吧。 我有些， 你觉得放在歌词里面哪一个更有文艺气息？ 倦了和累了哪个更文艺？按照汪峰老师的风格。 汪峰老师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倦了是吧？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倦了。 现在我就是倦了。 答对了。然后我提醒的到位吧，小孙还行吧？你说 谢谢啊。 对，汪峰的这个歌他文艺一点嘛， 对 不对？ 对对对对，但是汪峰也可能会，他也可能会说我累了，就是看放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花火这首歌听名就会比较文艺， 是放在平常说。 对，你要是唱春天里的话，那我会选累了。 我 累了不文艺了就。 我觉得汪峰的歌肯定会选倦了。对，就是你平常说话我累了是吧？汪峰可不能平常说话也说我有点倦了。但是歌里面这么写，我觉得是挺好。 好，恭喜你拿到了我们的9.9小红包，同时还有机会选一首歌，然后送出一份祝福。这三首歌看你喜欢哪一首：梁咏琪的《新鲜》，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以及汪峰的《花火》。 嗯，想怎么 说？喜欢你吧。 黑风雷。 好，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你们俩吧。 我这怎么回事就送给我们俩了呢？你头像上那一位这个不在身旁吗？不会听广播吗？ 上班呢，应该听不到， 听不到啊。 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听听 FM 有一个小剪刀的功能，等我们节目结束直播之后呢，你可以找到回听，然后也把你参与互动的这一段剪成小剪刀，会作为一个音频永久的保留下来，什么时候想你们俩听，然后想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下。 这段好像听听 FM 的广告。 那就是广告。 那我觉得这个选择的机会还是给你，我们也谢谢你把这首歌送给我们。 对，谢谢你。 同样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的身边的或者身边的爱人，好吗？幸亏现在不在你身边。 好，那我们有一个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吗，小孙？就是把我们和我们的把娱乐王牌和974推荐给你身旁更多的朋友，好不好？好吗？谢了。 加油，小孙！希望你和你的爱人、家人一切都好， 好 吗？ 好，拜拜。 好嘞，拜拜。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聊聊老东家。哎呀，这个我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想说的了， 因为你说太多了， 对，就提很多次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其实对于老东家来说，更多的我觉得我们能表达的啊，反正我能表达就是我觉得感恩多一些，因为毕竟是你的职业生涯的起点。 对，或者说在那个地方你没有那个时候的在老东家的一些成长，就没有现在的你，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嘛。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教会你的东西，或者说你那个时候学会的东西，现在不要把它忘掉就好了。 你看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跟艾科都在海口待过，我觉得虽然我待的时间比较短，上一个老东家只有3-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突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人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是很淳朴，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生活的气息很重，所以我觉得还没有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之前的时候，首先我先感受到了生活该有的样子，就好像没有那么快进入到一种高节奏，然后高工作强度的一种状态，反而让我觉得我对于未来的电台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 所以这个就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了，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老东家特别好，然后你就会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形，是你到另外一个职场或者单位的时候，你可能就一直会不适应 啊， 永远觉得 说落差， 就你老会对比，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然后你频繁的换工作，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完全说一定是好事儿的。 对，所以我们也知道，就聊到老东家，聊到上一任的工作单位的时候，看到的留言一定也是有两种类型的。 对， 就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就是会说一些自己吐槽的，因为一定会有一个理由让你离开上一个地方。就那个理由有可能是你被迫的，也有可能是你主动选择离开的， 就有可能就是你的个人的发展它可能到一定的阶段它就不太适合， 局限你了， 对，就不适合你了。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像爱情的。 对，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做对比的话哈，聊聊前任和现任。 那现任对你来说这是什么阶段呢？ 现任阶段 啊， 我爱工作。 哎，好嘞。 就明明知道这个领导们下班的路上是不是 倦怠期什么的哈、因为其实你看大家的留言说，哎呦，说老东家奖罚分明，说话算数，哎，看这挺好。还有说这个，还有一个老东家呢是国企啊，然后呢工资不算特别高，然后呢就是觉得还日子过得还行，不过还好我自己没有被温水煮青蛙，还是毅然辞职找到了更好的平台。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并不是说哎这地儿待得不错挺舒服，你这个人就一定会在一个地方一直待下去。 没错。 但是我们讲说职业情感嘛，你到一个单位，当然你的老板也好或者这个公司也好，更希望的是你对他忠心耿耿，就是说你不可能说啊我就 三心二意的， 我就是为来这个对吧，镀金什么的，然后我就走了。肯定希望你在这儿能够也为这个企业或者是平台创造它的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换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选择东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在意所谓的企业文化。 当然 对吧，要不是企业文化特别好，要不就是人情味儿特别足， 可不 是，总有一点会留住你。 你看着那个什么底捞那个，你人家那笑容那是真诚的， 我不羡慕那个，我羡慕咱们这个团队的团结的精神， 笑容是吧，也真挚。 爱害羞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 眼睛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 歌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新歌。今天其实推荐了吴莫愁的那首歌，经过我们刚才我和戴怡虽然各有一票啊，不同的方向，但是呢，哎，我们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 好多人都选的是还不错。 那最后我们要决定把刚才那首吴莫愁的新歌 上传吧， 上传。好，其实有些歌我们最近推荐过之后呢，也已经经过大家的测评，进入到我们的曲库当中。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前两天我们刚刚测评的一首新歌。 对，就在上周，因为马上这不接下来也要迎接七夕了嘛，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也想告诉你，其实我过得很好， 对， 我不是真正的独居，我只是独自生活。 对，我非独自生活，我可能是看起来形单影只，但是我的内心啊却是无比充盈的。 对，有请郭靖。 要被我包围网，我多冲往，要面膜湿润我，我快乐满眶，有猫咪黏着我，我不是身没错，却非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老东家啊，欢迎你发表对于老东家的意见，反正老东家也未必听得到。 但是这种热情澎湃的状态可以有，就像这首歌一样哈 ，New Radicals, You Get What You Give。 聊到梅西嘛，这不是去了大巴黎，所以其实说到他的老东家巴塞啊，也是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啊。 嗯哼， 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而且这首歌呢，也是2004年的欧洲官方的主题歌， 欧洲杯。 欧洲杯，2004年的时候 啊，梅西也参加不了。解释吗？ 解释 啊，这没事，伪球迷这个很正常，我其实也没有听太出来。 官方歌曲和官方主题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同类的意思。 当然 主题歌其实是加拿大的葡萄牙裔的加拿大女歌手哈 Nelly Furtado 演唱的一首叫 Folk。 对，那个时间太久远了。 对2004年的欧洲杯主题歌是那首歌，而这首歌是官方的歌曲。 对，官方每年就是到欧洲杯那个时候也会出一个合集。 对 里面好多歌。啊，解释清楚了， 不用罚钱了。 中央门走，中央门归。 女人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四 沧桑， 中央门走，中央门关。

越来越爱。 是怎么把这首歌蹬出来的？天哪，飞轮海的这首歌， 20年前的一首歌。 前面听着比较清新，后面就是尾奏的部分会听着稍微有一点吵的歌。 嗯嗯。飞轮海，一个是觉得这个组合有点年头了，另外我觉得其实你很多你对于这个职业的越来越深的情感，其实来自于你曾经老东家给你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越来越爱一份职业，就是可能每些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爱974是因为你的老东家海口是什么？ 哎 我不 这个哈， 不是你这个哈，我这个 挖坑不断。 我觉得可以理解，有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那种职业的情感和最初的一份感觉吧， 就是那种美好的状态会让你有希望。 嗯，对， 觉得你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你知道什么是快乐的一种职场的生活，所以其实你一直在追寻。 对， 而现在我们这个集体也给了你这样的感受。 是的，妈妈。 怎么就妈妈都出来了？妈妈在哪？ 你这个语气的状态让我觉得我接下来一定要接一份妈妈。 因为 是的。 哎，我帮你的解围啊！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跳江出来？ 谁让你刚才挖坑的？所以你这会儿解围我已经不领情了。 哎呀，这个不是坑，是你脚下就是都是这个啊， 一步一步走出来了， 鞋没有穿对码啊。 好，说老东家，看看大家留言哈、啊。我看到刚才有一个就是还让我挺感触的，是叫李米吗？这位朋友他说，我在我这个单位已经干了12年、 哦、 他说试想一下，我的老东家真的要回忆好一阵子了，真可怕，我居然这么稳定。有的时候当一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就是12年一个轮回的感觉，就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是因为我自己太安逸了，还是说这份工作和这样的一个单位真的那么适合我。嗯， 这个就 是不是很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思量一下。 对对，思考一下。而且说实话，我们正在做节目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合探讨这个话题。毕竟常有人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哎，你做那么久的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这个做 DJ 这么久 不烦吗？ 你不烦吗？你不想换个工作吗？你不想改个职业吗？ 来，我帮你回答他 啊。 我从早上、 哎、我还有这个代言人 了。有我从早上7点到了10点，从10点到了晚上5点。接下来可能韩丽要稍微担忧一下了，因为你要去深夜了，是不是？ 你关键你刚才那个语气是韩丽的语气啊！我从早上7点到晚上。哦，我们把全球未眠的男子女友们， 对，我们也马上变成全球都在下班路上听着我们娱乐自王牌的朋友们。 好吧，这个就我觉得不用过多的这个回应。我觉得一个事儿，你既然能坚持那么久，必然有它的理由。 对对对，一定有原因的。 比如说，是吧？他的。你的习惯，你觉得自己能把这件事做好，你愿意一辈子做这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很现实一点，就是这份工作的薪资也一定让你觉得是 OK 的。如果你 那没有，包括这很多因素，包括离家近。 我要把这一条剪下来。 哦，怎么了？就是吧，这没什么，对吧？没有谁对自己的现在的薪金就表示说完全满意的，对不对？ 好吧，我们都在 加工资，加工资。 加薪嘛，大家刚刚已经有人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晒李嘉欣的照片了。 是，好，你要加工资，你换个地儿啊，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很复杂的心理因素的。 有人说这个离开老东家之后，给他留下了一张一直在用的东西，就是国航的金卡、东航的银卡和里程卡。这原来是一个飞来飞去的工作。这个不是我发出的 啊，不是不是。就会想到那个又想到那个电影了、 啊、 就是那个在云端嘛，就是乔治克鲁尼的那个角色，不就是天天因为在全世界各地飞行，在全世界各地炒人、人力资源嘛，就是、然后到这个分公司，然后炒一个人，然后跑到那儿去。 我没有看那个电影，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他需要心理疏导的，就因为他经常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得罪人的事情。 没有，他们习惯了、当然也可能会需要，不了解。好， 好， 我们继续回来，我们要 破次元壁了， 破次元壁了、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 这首歌应该说是前一段时间已经超级火爆了，因为它作为了很多短视频，包括抖音，包括快手上面一些背景音乐 BGM， 是 错位时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给这首歌曲去打过 call， 然后去把这首歌曲反复的收听啊， 特别洗脑，就听一次你就是基本上脑子里就是余音绕梁的， 就魔音不肯走。 对，这种歌就是也是、无论在 B 站啊这个播放量啊1000多万，而且还不光是有播放量，还有弹幕 是在干嘛？表达一种表白呀、示爱，好，所以说大家都变成了在这个 网络上的弹幕文学家 啊，某某某我爱你啊，我想让时光倒回到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你。 错位时空，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打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有点像咱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不同时空下的自己，或者不同时空下你会遇到的人和事，当然也包括爱情。 对，就有一种那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感觉， 遗憾大大的。 哎，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哎， 啊，背错了吧？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这个意境已经到了哈，所以这首歌其实有一种故作忧伤的调调，但是配上了很稚嫩的语气。 对，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呢？ 用力的遗忘你的模样，告诉自己不要再去想，距离的幻想 放了一首错位时空，还放错了是吧？ 哎，就是我们 时空也放错了。 对对，这个正好切了一下题。我们现在听的是艾辰的这个版本，因为刚刚听到是艾希的另外一首歌，也叫错位时空。 你怎么不放艾柯的版本呢？ 可以呀、 啊， 艾柯有唱过吗？ 啊、 老艾家真的可以。好，这是艾辰的错位时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些就是可能一种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 哎，好嘞， 只能这么来解读。 直到三城市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触屏和发信，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 时空，终是空，时空。 二姐的梗到这儿才完全爆啊！当然我其实 还有一个更劲爆的，你不是还没有说吗？ 对，我决定今天本来是不打算把这个梗讲出来的，因为你既然今天这么贴心帮我们准备两个这个姓爱的朋友， 爱妻和爱臣， 对这样的一个梗，那我就 让我的这个在节目中的形象圆满吧。嗯，讲吧， 真讲了， 讲，这多有意思啊！ 谁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 哎，想让我讲，我还不讲了呢。待会儿， 主要是把这首歌听完整，对 对， 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错位时空》。 对，抱歉，刚才我们播错的是艾希的《错位时空》啊，不是一首歌，这才是正确的。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时空中升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升空升空。 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相信啊所谓什么平行时空，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又非常感性的去信任或者去相信，总有一些时候你想说的那些话和想要去见到那个人，他也会同样这么想，那这种就是一种错位的时空的感觉。 嗯，你不觉得说这个表达它其实一部分是有遗憾的成分，而另外一个它其实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给自己来了一个安慰，就是我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跟你有交集，但是也许在另外一个时空当中我们是有交集的 啊。对啊，自己骗自己嘛， 就是已错过嘛。 你没有看过那个动漫吗？就是你的名字。 我没有看的动漫，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叫《一生一世》，谢霆锋跟高圆圆演的，也是演的两个人，就属于那种阴差阳错的类型。 我和说那不是一种类型。 我懂，那是漫画嘛。 但是故事不是一种故事 啊？不是一种故事吗？ 在黄昏的时候，他那个时空发生了交错 啊， 是一个故事吗？ 不是。 没有，我 明天我不来了。 不，那不行，那不然谁陪我吃那个救心丸？因为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其实下午的时候在办公室，然后 别吓大家。 没有，就是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大家都在之前好像都喝咖啡嘛，所以 就喝点心悸。 对，多少呢？就心悸就不太舒服。 对，心跳过快。 然后这个古月老师，我们的同事就说：“那你要不要试一下，就是吃两粒这个就是 速效救心丸？” 我就说啊，这个难道不是应该应急备用的吗？ 就不能乱吃啊，我们会觉得。 然后他就说没事儿，你这个如果他其实是那个。 正常含酒粒 和牛黄什么的， 对，他说正常要含酒粒，所以白姬说那我就含个两三粒吧。 对，大姨说那我也要吃三粒，然后 我也 等到我拿在手里准备含在自己舌根下的时候，大姨已经把那三粒通过水一饮而尽啊， 就送服下去， 送服。然后我们就愣在那里说啊， 你怎么咽了？我当时想说哦，好像是应该含服哈。后来我就 变，当然了， 我就突然变成了像《西游记》里面的某一个角色，就喊了一声：“桂姐，再给我两粒儿呗。” 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都被你吃完了，那里面的丹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我觉得生活里面的趣事也算是想帮各位解解压啊。 回家边边吃冰淇淋，只想。其实你看到的是总对我乱的脾气，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更适应你，很多不合适的你提醒我再次考虑，可是我就不听，那不是你，只是偶尔 再报二姐的料，二姐要不来了，就我可不希望你把这儿变成老东家啊！得好好的活着，不是得好好的待着啊！ 我刚刚去聊天室说了，我说我也来哈哈一下，我本人的乐子，我怎么不自己不来哈哈一下呢？必须来支持一下。 但我觉得你心态特别好， 啊、 所以职场里面有这样子的同事是件挺开心的事情。 嗯， 对对， 谢谢。谢谢我以我的痛苦来帮你们解压。 哎，谁还没有点这样的事儿呢？ 对 不对？ 对对 对、 嗯。 其实那个刚看到我们朋友有一条留言啊， 对，特别想隔空抱一下我们的月末。 嗯，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刚刚就在刚刚，东家变成老东家，完成了交接工作。上车正好听到你们聊老东家的话题，心里有很多感触，一言难尽。嗯” 总之呢，在这里啊，这三年啊、三年多吧，成长不少啊，感恩遇到的老板啊、领导啊、可爱的姐妹们啊、年轻的小伙伴们，一起，经常一起拼车的伙伴们，愿大家呢未来都一切顺利。 嗯，他说关注九七四也是从来到这里上班的时候开始的，每天听着很温暖的节目，伴我一个小时的路程，所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希望我们大家啊，我们做节目的主持人能够继续带给更多下班路上听友们， 嗯， 不尽的快乐。那一天是你偷了难过的第一，如果你说起自己，我也会认真的听，是一种魅力，我全部全部都交给你。 所以我说啊，内心温暖的人啊，就是内心有温度的人，即使风雨兼程啊，也不会觉得寒冷，因为他总会找到伙伴啊。所以这首歌，刚才这首《十一种美丽》，也送给月末和你的小伙伴们。送给你的老东家，希望你迎来一个更好的新东家。 对，感觉你的新的工作一定带着更多的期待。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了二十来岁，因为你觉得好像你此前的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段落， 嗯， 然后你的整个的人生的生活和状态，包括工作的感觉，有了很多的新鲜感，这种感觉多好啊，重焕青春。 所以一直待在一个地儿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我们就看到其实有些今天没有来参与话题的朋友，多少可能都是这样的， 还在加班呢。 对，虽然我们没有啊，但是我们也羡慕这样的啊，从一而终，浪漫。 呢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就是说到这个老东家，其实好多话没说呢，像我自己其实很多事儿也没有来及聊，但我觉得也不用一时半会儿就把它说清楚，是吧？说太多呢，哎，是吧，这个也可能东家变成老东家所以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啊，反正呢 你要感谢我们团队的这个不坑之恩。你知道坑你的方法有很多，比方说你一边在讲老东家的时候，我们瞬间接通上海动感101电话，哎，这个对吧，这个柯总是吧，李柯老师要不要跟这个就是你的曾经同事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啊， 估计你就要石化了。 我不会，我会瞬间把电话挂掉 不是电话、 哎这个朋友啊、 电话这边热线的按钮在我这儿， 哎， 你休想动得他犯分。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也会只表达对我的感恩之情吧，毕竟遇到这样的一个同事也不容易是吧，这个我觉得很难得。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也许不是说每个人在职场一定要遇到老东家，就这不一定是个必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可能遇到的话，希望你可以带着曾经在那个地方成长和一些收获的经验，奔向你人生更光明的下一站。 哎，是这样子的，反正现在但凡有人问起我这个话题，我只有三个字，不后悔。 聪明，用最简单的字来告诉最好的这种解答哈。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哎， 你知道那天我突然翻到我曾经啊，我写一个文字，里面就是有点装啊，就是用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一句台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嗯， 你知道有的时候无论是人生啊，或者爱情啊，还是这个职场，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在一条河里面，我们在不停地向前。 嗯， 所以说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台词是说，我们奋力向前，宛如逆水行舟。与激流抗争勇进，直至淹入岁月长河。你品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听的是那种特别灿烂的感觉，有人听出了一些伤感。最后的一首歌叫做 Like a River， 我们一起跃入人海吧，朋友们， 回到岁月的长河。 I don't know why I always say goodbye。When I arrive, I say goodbye. Always dreaming of the other side. When I arrive, I say goodbye. Like a river, like a river, like a river, like a river.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很适合在告别的时候听的一首 Like a River。 我的感觉就是此时此刻可能我正在路上，然后呢是在车厢当中比较安静的一个人的状态，我可以思考一下我曾经的上一份工作、或者即将开启新的人生，好、就是真的是双向奔赴的感觉。 是是是，也别太伤感、 哎， 如果让我这首歌给一个我们 Happy Ending 的这个收尾的话、 嗯、 你知道这首歌翻译成中文歌的话应该是哪个风格吗？ 生命就像 一条大河，哎呦，瞬间破防。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